你好，我是七牛云许世伟。很多开发人员可能会习惯地认为，把软件开发出来交付给用户是其工作的结束。但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产品或者产品里面的某项功能来说，把东西开发出来只是个开始。实际上，这个产品或功能在其被取代或去除之前，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维护期。上图是很基础的产品或功能的生命周期示意图，它并不只是对软件使用，而是对所有的商品使用。我们后面在软件工程篇中还会进一步探讨它。对于这个示意图，我们核心需要理解的是两点：其一，虽然功能开发阶段的成本是非常显性的，但是功能维护期包括了功能迭代和售后维保，它的隐性成本往往更高。其二，产品的功能开发期虽然有可能很短，但是它是起点，是源头。它每一分每秒时间是怎么花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产品或功能的最终维护代价。互联网的诞生对今天我们的生活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影响。虽然细究起来，它进入民用市场还只有短短20多年的历史，但它的发展速度只能以恐怖来形容。以互联网为载体的软件，它不只是在功能上要满足用户需求，还要提供健康的24小时不间断的服务。功能开发与维护的边界变得模糊，一些公司甚至每天都在发布新的版本。要做到24小时不间断服务，这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传统意义上的操作系统实现的是软件治理，它的关注点是如何让众多的软件一起融洽相处，感觉上好像自己在独享着物理的硬件资源。而服务治理的核心目标，除了软件治理外，更重要的是考虑如何确保这些软件能够真正做到24小时不间断的服务，而这才是服务端操作系统的使命。在上一讲，我们已经介绍了部分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服务所带来的挑战，但我们上一讲的侧重点在业务架构，所以我们主要关注点放在对业务架构产生重要影响的内容，比如负载均衡和存储中间件。从服务治理角度来说，把软件做出来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我们面对的第一件事情是如何把它发布出去，这就需要涉及部署、升级和版本管理等相关的话题。软件在线上成功跑了起来，为用户提供了服务。我们接着面临的挑战是怎么保证它不会挂掉，这涉及非常多层面的事情。实现时怎么知道服务是不是挂了，这就涉及监控与报警。在发现服务挂掉后，需要考虑尽快把它重启起来，恢复到正常状态。微观上，某个软件进程挂掉不能影响到正常的服务，所以我们需要考虑各类故障域，尽可能全面地把单点故障的风险消除掉。单点故障消除有可能会是个运维问题，但更多时候我们也得从软件的业务架构层面去解决它。服务治理并没有那么简单纯粹，虽然在理想情况下我们应该尽可能自动化所有故障的恢复，但故障的可能性太多，很多时候是我们无法提前预知的，这意味着人工介入无可避免。所以互联网不只是产生服务端开发这样的工种，同时也产生了运维，或者说业务 SRE 这样的工种。 SRE 全称是 Site Reliability Engineer， 这是 Google 引入的一个职位，后被各类公司所借鉴。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运维， SRE 这也是一个特殊的工程师群体，和服务端开发一样，他们肩负着自己独特的使命。从服务端近年来的发展来看，产业进化的方向无不与服务治理相关。如何保证服务24小时不间断的运行？故障基本上是难于避免的，导致故障的因素非常多，我们大体可以分为这么几个层面。其一，软硬件升级与各类配置变更。变更是故障的第一大问题源头，保存系统不出问题的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不去升级，但从用户的服务体验和竞争力的角度来说，升级又是必须的，所以这是一个服务端开发与 SRE 之间做平衡的问题。其二，软硬件环境的故障也可能引发我们的服务异常。软硬件环境的故障包括单机故障，如硬盘坏、内存坏、网卡坏、系统死机、失去响应或重启等，机房或机架故障，如断网、断电等；区域性故障，如运营商网络故障、DNS 服务商故障；自然灾害，比如地震等。对于一个规模化的服务系统，从不间断服务的角度，低概率的软硬件环境故障就会变成必然事件。比如我们考虑，假设一块硬盘的寿命是3年，也就是说， 每1000天可能会发生一次故障，但如果我们的服务集群有1000块硬盘，这就意味着平均每天都会坏1块硬盘。其三，终端用户的请求也可能引发故障，比较典型的场景是秒杀类，短时间内大量的用户涌入，导致系统的承载能力超过规划，产生服务的过载。当然还有一些场景，比如有针对性的恶意攻击，特定类型的用户请求导致的服务端资源大量消耗等，都可能引发服务故障。所以一个合理的服务治理系统，不只是需要能够及时反映业务系统的健康状况，更重要的是要在发生了故障的情况下能够提供故障跟踪与排查的有效线索，方便业务 SRE 可以快速定位跟踪的根因，并进行及时的止损。当然，大部分情况下服务是正常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不会遇到麻烦。从服务单例用户的角度来说，我们服务可能没有发生故障，但我们的某个用户就是访问不了我们的服务，或者访问服务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从单例用户的支持角度，我们还需要考虑服务的可支持性。为什么我访问不了？为什么我点击进某个按钮没有反应或者报错？如果我们不体系化去考虑这些问题，我们的售后支持将极其低效。综上所述，一个服务治理系统看起来是这样的，下面有一张图，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这看起来很不容易。服务治理的发展进程涉及面非常之广，有自动化，有业务架构改造，还有人力。最早我们可能从最基本的脚本开始，我们可能 SSH 进入某一台机器执行特定脚本。最初的自动化努力给我们争取了足够的时间和必不可少的经验。脚本的适用性如何？怎么才能让单个脚本不是任务抽象，而是服务治理方法论的结果？我们的期望是把服务治理建立成自治系统，而不是简单的自动化系统。基于这样的思考，人们逐渐建立了基于物理机器资源的服务治理体系。脚本成为了平台，而平台的形成正是脚本的抽象化、产品化、普世化的结果。把一个服务实例绑定在某一台物理的服务器，虽然让服务视图看起来很直观，但是这种绑定让我们应对物理资源故障变得被动，同时也不利于服务器资源的充分利用。所以虚拟机和容器技术的诞生，促使人们开始探索物理资源和应用服务之间的结构。而一旦我们完成了这一步，服务的逻辑视图就完全语义化了，它与物理资源就只是一个应用的过程。物理资源环境发生任何故障，都可以迅速在新的硬件设备上重新构建。对 SRE 来说，机器的损坏和生命周期管理基本上已经不需要任何操作了，硬件已经被池化，成千上万的机器加入系统，或者出现问题，被修复，这一切都不需要 SRE 的任何操作。这意味着，随着系统的层次结构不断上升，我们完成了从手动触发到自动触发到自主化，这正是今天 DCOS 走的道路。今天我们对本章服务治理篇做了概要的介绍。服务治理不是纯理论，没有简洁的抽象问题模型，我们面对的是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这些现实的复杂性必然带来解决方案的复杂性。直到今天为止，很多问题仍然没有被圆满解决，但是他们的确已经在被解决的边缘，相关领域的探索与发展日新月异。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思考与解读，欢迎给我留言，我们一起讨论。下一讲我们聊聊事务与工程，什么是工程师思维。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欢迎你的收听。